你眼盖揭了色彩，颈巾即将松脱下来，我在探听谁像亲你在怀内，可是你心不会装载，而我只身受其害，仍然在说都不必分开，应该早已没期待，应该心死为何仍未放开，应该不要回来任你伤害，恋什么爱你精彩，我悲哀，盼你性格会更改，始终苦等一个未来，你讽刺我人活于五十年代，不用再得一个心爱，常痛哭躲在门外，谁人共你正在内，传来星星喝彩，应该早已没期待，应该心死为何仍未放开，应该不要回来任你伤害，恋什么爱你精彩，我悲哀，早已没期待，应该心死为何仍未放开，应该不要回来任你伤害，恋什么爱你高山我心